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我哋讲到铁棒喇嘛问阿香中阴身响边度，点知阿香竟然指住铁棒喇嘛。铁棒喇嘛面色突变，只系嗌咗一声，随即向后仰面搭倒。好在我手急眼快，连忙托住佢背脊。再睇下铁棒喇嘛啦，佢已经面如金纸，气若游丝啦。我担心佢有生命危险，即刻探下佢嘅脉搏。一探之下，发现佢嘅脉息亦都系时隐时现嘅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冇命。我根本就唔知道中阴身系咩嚟嘅，似乎又唔似系被鬼魂附体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算好。企喺我对面嘅明叔讲啊， 胡老弟，阿东点解会死嘅？唔通系你哋谋咗佢？ 讲完，对手下阿彪使咗个眼色，示意要佢保护自己。一边个肥仔会错意，以为明叔系叫阿彪喐手，于是摸出散兵刀，抢步上前，想将明叔做低。阿彪都拔出匕首，好似一尊铁塔咁挡喺明叔嘅身前。古堡中一时剑拔弩张，紧张气氛就好似火药桶咁，稍为有啲火星就会引爆。韩叔拿惊住会整伤阿香，连忙将阿香远远咁拉开。眼睇肥仔同阿彪两个就要喐起手嚟啦，我心谂喐起手嚟呢，我哋都唔会蚀底。对方一个老坑，两个女流之辈，就算阿彪有翻两三下散手啊，咁充其量都只不过系个东南亚嘅游击队员，肥仔搞掂佢系唔成问题嘅。杨雪莉以为我要劝解，但系见到我不动声色，似乎系想睇热闹咁，就用手推咗我一下啦。我一愕，随即系醒悟啦。唔知点解啊，始终都冇当明叔呢组人系自己人。但系依家如果真系闹起身啊，对双方都冇咩好处。我于是对众人嗌啦：，诸位同志，大家冷静啲，冷静啲。呢个纯粹系一场误会，有咩事我哋都要心平气和咁商量啊嘛，何必伤咗和气呢？然后呢，我将阿东去皇城遗迹偷银眼佛，俾我同肥仔发现咗，以及佢系点惨死嘅经过讲咗一次。明叔即刻就揾到台阶落啦。 胡老弟讲得有道理啊，有咩事都好商量。阿东呢个衰仔呢，就净系识贪埋啲小便宜，你早就抵死啦，你话系唔系啦？唔好因为佢伤咗我哋嘅和气。 停咗一停又讲啦， 依家我哋当务之急呢，系呢位喇嘛大师就快唔得啦，快啲将佢嘅尸身烧咗把啦。如果唔系啊，我哋实听遭殃啊，你哋话系唔系啦？我睇嗰部古经卷上面有一部分讲嘅就系中阴身。阿东呢个烂仔你哋唔了解啦。咪睇佢经常做啲偷偷摸摸作门叫锁嘅勾当啊。但系佢个胆啊简直啊比兔仔仲要细。佢变咗鬼啊亦都唔敢同各位为难嘅。你哋话系唔系啦？依家嘅问题呢是中阴身，佢一定系被咩嘢冲撞咗啦。因为经中描写嘅中阴过程系十分恐怖嘅，会经历七七四十九日，响呢个期间会睇到类似红头人身嘅白色女神，手持人尸做棒，或者捧住一碗充满血液嘅头盖碗。诸如此类呢，总之好得人惊。中阴身一旦散咗，就会变成咩狗，唔烧咗佢仲会害死其他人嘅， 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明叔对呢件事点讲都只系一知半解。佢虽然成日睇嗰本《轮回中》嘅古经啊，但都只系睇一啲关于冰川水晶丝嘅内容，对于第二啲内容都只系一带而过。而且经书中啊，对于中阴身嘅介绍并唔系好详细。我耷低头睇下铁棒喇嘛嘅情况，发觉铁棒喇嘛眼皮上面似乎爆起咗几条黑色嘅血管，于是翻开佢嘅眼皮，只见眼睛上面布满好多黑丝，就好似系唔够瞓而出现嘅红丝咁。但系佢眼睛里头嘅血丝全部都系黑色嘅。再仔细观察，发现眼睛里头嘅黑丝啊，延伸到咗面部，皮下嘅血管同神经都变晒黑色，脉络中横，直到手臂。众人睇到喇嘛咁嘅情形，都不由得冷汗直飙。乜嘢咁厉害呢？呢个时候，铁棒喇嘛人事不省，冇可能讲俾我哋知噶啦。点样应付呢一种情况呢？目前喺我哋咁多人当中，似乎只有杨雪莉或者会了解一啲密宗嘅事情，但一问之下，杨雪莉亦唔清楚应该点样解救。中阴身系密宗不传嘅秘要，只有石金嘅少数几位僧人掌握住真正嘅奥秘。只怕铁棒喇嘛即使系神智清醒啊，亦唔一定能够有解决嘅办法。我心里头急啊！唔通我哋真系要眼白白咁睇住铁棒喇嘛就咁死？佢系为咗帮助我哋，先从不远千里嘅地方而嚟。佢如果有咩意外，咁仲不如等我替佢死好过啦。杨雪莉对我讲啦：老虎啊，你咪急住先，讲唔定阿香可以帮助我哋呢。我谂阿香好可能真系具有本能嘅眼睛，等佢睇下喇嘛身体里头嘅情况啦，或者仲可以谂到办法呢。前两日响路上啊，铁棒喇嘛就同我哋讲过，阿香呢个姑娘仔拥有一对本能嘅眼睛。响密宗里头，喇嘛认为啊，眼睛可以分为六种嘅境界。第一种系人类普通嘅眼睛，系指视力正常嘅凡人。第二种眼称为本目，亦即系本能嘅双眼啦。呢种呢是一种有住野生动物般敏锐直觉嘅眼睛，由于未受到世俗嘅污染，比人类嘅视力范围要大好多。呢种范围唔系指视力嘅重心度，而系能够捕捉一啲正常人睇唔到嘅嘢。第三种系天目，能够睇到两界众生过去未来多生多世嘅情形。第四种叫做法目，例如菩萨同罗汉嘅眼睛可以明见数百劫前后之事。第五种系圣眼，可以明见数百万劫前后之事。最高境界亦即系第六种系佛眼。佛眼无边无际，可以明见切始切终嘅永恒。 清末太平军为乱，故而张小辩误入年久失修的前朝贵妃墓，他遇到其人，得到其书，习得一套上猫变狗的不传之秘，从此就被卷入滔滔历史洪流，破解造速迷团，率领雁营大战太平军，每次涉险都有一只灵猫相助。这些深藏不露的贼猫，唔通真系好似佢哋嘅主人林中老鬼所言，可以将张小便推向一场圈天黑地嘅大富贵，亦还是背后隐藏住一场始料未及嘅大阴谋呢 ？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贼猫》，就等神马为你哋讲述呢个人猫历险嘅故事。 我经杨雪莉咁一提醒，先想到阿香 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于是即刻摆出我那副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叔叔的表情来，和颜悦色地请阿香帮手看看铁棒喇嘛究竟是什么回事。阿香躲在明叔身后面说， 我只是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影，看样好像是阿东，披着一些黑色的东西，缠在喇嘛师傅的身上，右手那里缠得最密集。 阿香最多就只能够看到这么多了，而且看得耐头就会不停地痛，于是就不敢再多看了。我瞄了瞄嘴说，咁即係点啊，咩黑色嘅嘢啊，咁讲咗咪等于冇讲。但係又唔可以太过强迫阿香啊，只要拧返转头搵杨雪莉商量对策啦。杨雪莉拨开铁棒喇嘛嘅衫袖，睇咗睇佢嘅右手对我讲啦。 啱先睇野人皮毛嘅时候，喇嘛大师嘅手指俾皮毛里头一支好硬嘅嘢刉亲。当时我哋都冇留意，唔通呢个根本就唔系中阴身作怪，而系嗰张皮毛有问题？ 我听到觉得就更加奇怪啦。护低身去睇铁棒喇嘛嘅手指，中指果然笃咗个细窿，但系冇流血。我于是急忙对肥仔讲啦：肥仔，快啲入屋，将嗰张皮烧咗佢，嗰张皮有古怪啊！肥仔急急脚咁跑入去我间房，一转身又跑返出嚟讲啦， 顶冇鬼咗啦，啱啱明明係放喺房里头㗎，点解突然间係唔见咗㗎呢？唔通佢自己生咗对翼飞咗呀，只係剩返几執野人毛啫。 众人相顾失色，我对杨雪莉讲啦，可能我哋都睇走眼啦。嗰样嘢根本就唔系喜马拉雅嘅野人皮，而系一具发生咗尸变嘅僵尸皮啊！讲唔定就系嗰个葡萄牙神父嘅。不过既然黑空嘅皮毛，我哋仲有一线机会可以救得翻喇嘛。嗱，自古以嚟咧，魔金教会面临嘅首要课题就系点样对付僵尸同尸毒。不过我哋咧，从嚟未真正遇到过僵尸。在我离开北京之前，我和大金牙盲佬趁一起在包铺度谈过一次。盲佬讲了很多罕见罕闻的事，就好像黑雷提子的各种用途咁。盲佬趁呢，就虽然成日讲大话，但有些内容亦都并非空穴来风，临时抱佛脚亦都只能够搏一搏啦。我哋嘅嗰几只黑雷提子仲系去黑风口倒斗嘅时候，燕子帮手揾翻嚟嘅。村里头嘅雷好多，当时一共准备咗八只，后嚟用一只啊少一只，始终都冇再补充过。从云南翻嚟之后，冇咗七只，只系响北京屋企里头仲留低一只备用嘅。呢一次咧，都俾肥仔顺手带埋嚟啦。肥仔响行李里头抄咗半日，先将只黑雷提子揾翻出嚟。交在我手里头，我用手逗了逗，不理得不得啦，姑且试佢一试，得就得，不得都冇计噶啦。我正想喐手，点知被杨雪莉挡咗落嚟。 老胡，你又想喂生人食黑雷提子啊？咁绝对唔得，咁会搞出人命噶。必须要对喇嘛师傅采取有效嘅医疗措施，咁先至系上策啊嘛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，响呢个古格遗迹八百里附近啊，你揾到个牧民啊，就已经算系奇迹啦。又去边度揾医生啊？我呢个方法啊，虽然土啲，但系好有耐力噶，而且绝对唔系要喇嘛将黑雷提子食入个肚里头。依家救人要紧啊，冇办法同你解释啦。如果唔将呢具黑空嘅皮毛尽快铲除，唔单止铁棒喇嘛条命保唔住啊！而且死的人仲会越来越多啊。我最后一句话使到众人都哑口无言，气氛顿时又紧张起身。 亦都唔知係边个发现咗啲情况，惊呼咗一声，要大家睇住喇嘛块面。废弃嘅古堡外面早就已经唔再落雨啦，但係沉闷嘅雷声零零隆隆咁喺度响个不断。石屋里头嘅火堆由于一直都冇人往里头添加牛屎，已经就快熄啦。暗淡嘅火光照响铁棒喇嘛块面上面。众人一睇之下都倒吸咗一啖凉气。只见铁棒喇嘛身体发僵，面上边生咗一层极细嘅黑色绒毛出嚟。原本好地地一个生人，点解瞬息之间就会发生尸变嘅呢？我对众人讲啦，大家唔好慌吓，呢啲只系尸根，要救人仲嚟得切嘅。你哋快啲去点一个细啲嘅火堆，仲要一碗清水，一条至少20厘米以上嘅脉管，越快越好，快啲啦！明叔亦知道铁棒喇嘛系我哋呢次行动嘅一个极重要嘅人物啊，有佢响度，好多古藏族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，而且佢精通藏药医理，有佢嘅相助咧，要揾龙顶嘅九层妖楼就可以事半功倍啦。无论出于边个方面嘅考虑，都唔可以唔救嘅。于是即刻带住阿彪同韩淑娜帮手救人啦。我睇住铁棒喇嘛右手嘅手掌，呢度嘅情况最严重，瘀到上去手踭，手指上边督穿嘅嗰个窿仔，已经大到好似花生米咁啦。半隻手臂都系黑紫色嘅，用手轻轻一揿，皮肤下边好似泥咁软，系从内而外咁开始溃烂啊！铁棒喇嘛嘅情形危在旦夕，我紧紧咁握实手中黑雷提子，心里头一直响度谂，如果有多几隻就好啦，一隻黑雷提子实在太少啦。啱先虽然对众人讲要救喇嘛仲嚟得切，但依家睇嚟十分之一嘅把握都冇。但如果咩都唔做，咁亦就係眼白白咁睇住佢慢慢死啦。我正响心里头权衡利弊，甚至有啲犹豫不决之时，杨雪莉轻轻咁拍咗下我膊头讲啦。准备好未呀？喺青藏高原冇办法搵脉管㗎啦。向道扎西将佢嘅铜烟袋管拆咗落嚟，你睇下啱唔啱用啦。我从杨雪莉手里头接过嚟一睇，是水烟袋的铜管，细长中空，啱好啊！我将铁棒喇嘛搬到啱啱点着的小火堆旁边，将大碗清水倒咗一半，剩低的放向喇嘛右手下边，随后拿出散兵刀，将又老又硬的黑雷提子切咗一片落嚟。众人都围响火堆旁边，关切咁注视住我嘅一举一动。杨雪莉问我啦，你仲系要喇嘛师傅食黑雷提子啊？呢种嘢人点食噶？实听冇命啦！就算啊，切成几细块都唔得噶啦。 肥仔都表示怀疑咁话啦。我话胡司令啊，喇嘛大叔都仲未断气啊，你真系要将佢当成大种子咁嚟对付啊？ 明叔亦都问啦，黑雷提子可以医病嘅咩？乜解救啊？ 我一捽个鼻，对围观嘅人讲啦：各位同志，唔好七嘴八舌杂乱歌病啦，好唔好？响呢个世间上，一物降一物，咁系造化之理。铁棒喇嘛当然唔系僵尸啦，但系佢依家嘅状况似乎系被尸气所缠啊，只有用黑雷提子烧浓烟向伤口里头熏，咁先至有得救噶。你哋如果仲有第二啲方法，就快啲讲出嚟。如果冇嘅话，就唔好耽误我救人啦。 想唔想明白生命嘅意义啊？想唔想真正咁活着？就系一个莫名其妙嘅选择，令到郑渣从此代入一个无尽嘅恐怖世界入边。生化危机、异形、咒怨、猛鬼街、死神来了。一个又一个的恐怖世界，到底郑渣要怎样才可以度过这重重的难关？ SoFM 网络电台首发， 无限恐怖第一季新法记，就等我哋一齐进入呢一个无尽轮回嘅恐怖世界入边啦。 杨雪莉、肥仔同明叔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，异口同声咁问： 啊，用烟熏啊？ 我冇时间再同佢哋争论，先从火堆里头钳咗一细块烧到好旺嘅牛屎干，再将一细片黑雷提子同佢放埋一齐控烧。嗰只黑雷提子遇到火，果然立即就冒出咗唔少嘅青烟出嚟。讲起嚟又怪噃，呢一种烟非黑非白，轻轻咁喺度缭绕，烟雾喺火堆上方渐渐咁升腾。除咗有一种古怪嘅烂树叶味之外，就冇其他特别嘅气味啦。焗到个人眼泪一直系咁流。我挥咗挥手，叫大家向后退咗几步，咪围得咁紧，以免俾啲烟攻亲只眼。随后将铁棒拉埋右手嘅中指，泡响清水里头，使破孔边缘嘅脓血化开。我突然间谂到，人嘅中指系属心嘅，如果湿气缠住心脉，咁就算系将八仙中张果老黑雷提子搞嚟，怕都系于事无补啦。于是我又添加咗一细片黑雷提子，睇睇烟雾渐聚，我将黄铜烟管担响嘴里头，将烧出嚟嘅烟向喇嘛手指伤口吹过去，唔到半分钟，就见到指尖嘅破孔里头有清水一滴一滴咁流出嚟，足足流咗一碗有多。我见到果然有奇效，心里头一高兴，乱咗呼吸嘅节奏，口里头担住烟管一吸气，立即索咗一大啖烟雾，逐到眼泪鼻涕全部流晒出嚟，感觉胸腔里面讲唔出咁翳啊！头脑中天旋地转，于是即刻将烟管交咗俾肥仔，等佢暂时代替住我先。我去到门外边呕咗大轮，呼吸咗几啖雨后嘅新鲜空气之后，先觉得略有好转。等我翻到碉堡里头，铁棒拉麻嘅指尖已经唔再有清水流出嚟啦，伤口似乎被咩嘢从里面塞住。我打开手电筒照咗照，里面似乎有一团黑色嘅物体。杨雪莉急忙攞个小镊子出嚟烧一烧毒，夹住伤口里面黑色嘅物体，轻轻咁往外边掹咗出嚟。一睇之下，竟然系一团团黑色嘅毛发，都卷住打成咗结㗎喇，唔知係点样捐入去㗎喇。再用黑雷提子烧烟熏烤，於是又有啲清水再次滴出嚟，隔咗一阵又从中取出乱糟糟嘅一团毛发。我见每攞出一啲黑色嘅毛发，喇嘛面上黑色嘅绒毛似乎就减轻一分。真係谢天谢地呀，睇嚟终于系有救啦！只要赶响剩低嘅半只黑雷提子用完之前，将嗰啲僵尸毛全部清除晒，咁就可以确保冇事啦。喇嘛条命怕系可以保住啦，我心终于放松翻落嚟，点咗支烟，边食边坐响地下，睇住杨雪莉等人为铁棒喇嘛施救。呢个时候，明叔行过嚟问我。他是想了解下为什么黑雷提子对付僵尸会有奇效呢？ 胡老弟，不用几耐之后探险队就要进入昆仑山的格拉米尔了。我们都应该准备一大批带向身边以备不时之需。回到香港之后，我都要在家放回110个。你说是不是呢？ 我对黑雷提子的了解呢，最早是得自阿爷口中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呢，我阿爷经常讲很多故事给我听。比如呢，一个后生仔留夜赶路，半路住在一间破旧而没有人烟的古庙里头。睡到半夜，从外边的天上飞落来一只僵尸。这种东西叫做飞僵。 僵尸抱着个大姑娘，可能是从第二啲地方捉返嚟嘅。到咗庙里头，就想食大姑娘嘅肉，饮大姑娘嘅血。呢、这个僆仔就见义勇为，将黑雷提子塞入僵尸嘅嘴里头。僵尸就系咁大啦。咁呢个僆仔同个大姑娘两个就一见钟情。然后呢，咁就梗系吓，唔讲大家都知啦。等后嚟我年纪大一啲啦，对呢一种咁弱智嘅故事已经唔感兴趣。嗰个时候呢，我爷就会讲一啲真实嘅经历俾我知，或者系讲一啲民间传说之类嘅嘢。但系佢对黑雷提子嘅来历啊，所知亦都唔系好详细，只系知道系一种职业盗墓贼摸金校尉专用嘅嘢，可以用嚟对付古墓荒冢里头嘅僵尸。僵尸呢类嘢由来已久，传说系好多。佢之所以会扑食生人，存在于尸体上面生出嚟嘅细毛。嗱，按照杨雪妮嘅观点嚟讲呢，咁可能系一种尸菌受到生物电嘅刺激而产生嘅加剧变化。但系咪真系咁嘅呢？我哋就无从得知啦。只系知道有一啲物品用嚟克制尸变，效果系好好嘅。明叔一听啊，恍然大悟啦。 哦，你咁一讲我就明啦。就好似茅山术里头用嘅桃木，摸金校尉用嘅就系黑雷提子。按你胡老弟上次讲嘅嗰句话，就系汤猪汤屁股，各有各嘅杀法啊嘛。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话啦，阿明叔，你嘅记性真系唔错吧？其实呢，我哋系志同道不同，都系志在赌斗发财，但系使用嘅手法呢就千差万别啦。就好似你早上咩师翻窑址做嘅勾当，咪又系出门嘅时候要先拜一拜十三苏花池猫，然后再带上三隻双黄鸡蛋先至敢喐手嘅咩？以前呢，我亦都系坐井观天，以为黑雷提子只能够塞入僵尸嘅嘴里头，其实呢仲有好多用途嘅，根本就闻所未闻。后嚟喺北京嘅包铺里头，先从盲老陈嘅口里头知道咗黑雷提子等等物品嘅详细用法。传说喺早年间，有一位摸金教尉，佢系喺雁荡山做买卖嘅。有一日，忽然间遇到大雷雨，行雷闪电，山里头震开咗个洞穴。佢向里面探身一睇，里面空洞，好似间屋咁，竟然系个墓。以经验嚟判断啊，其中必定有宝物。于是呢位摸金教尉呢，就绑条绳抌落去，见到墓穴嘅地宫里头有口巨大嘅棺材，打开一睇，里面瞓住嘅死者，嗰啲白须呢系到腹部咁长嘅，仪容甚伟，一睇呢就知道唔系寻常之辈。从尸体嘅口里头得到咗一枚珠，从棺中得到一把古剑。仲想再睇嘅时候，棺木以及地宫啊，俾外面灌入嚟嘅山风一吹，全部都变晒灰烬。即系响穴里头嘅石碑上边，揾到两个保存落嚟仍然辨认得清嘅古字大业。从呢度嚟判断啊，呢、这个应该就系隋代嘅古冢啦。摸金教尉见墓穴里头冇其他嘢啦，就将古剑留低，将粒珠包走咗。出去嘅时候，脚攞无意间俾硬物撞咗下，当时呢只系觉得微微咁痛，并冇点留意嘅。但系翻到屋企之后，用暖水洗脚，见到擦伤嘅地方生咗一个小小嘅水泡出嚟，突然间就觉得奇痒奇痛，成只脚就开始逐渐变黑溃烂啦。啱好佢一位老友嚟揾佢，佢呢位老友咧系一位医师嚟嘅。有好多家传嘅秘方，一睇摸金教尉脚上面嘅伤口，就知道系俾啲尸中吉亲，急忙命人去揾黑狗屎，净系要嗰种干枯发白嘅，但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，正响度急到氹氹转嘅时候，咁先至发现 摩金教卫屋企里头保存住嘅黑雷提子。根据古方所在，呢样嘢对鬼气恶物亦都系有同效嘅。于是烧咗嚟用烟熏，从伤口度掹咗好多白色好似胡须咁嘅毛发。自此以后啊，这个秘方就开始被摩金教卫所采用了。我对明叔讲了这些，主要是想令自己的精力稍为分散，因为铁棒喇嘛命悬一线，使我的心理压力很大。如果黑雷提子不够，那怎算好呢？这种这样的念头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出利似乎发现铁棒喇嘛有什么地方不对路，急忙拧返转头嚟嗌我啦。老啊，你快啲嚟睇下呢啲系咩嚟㗎？